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三，农历10月26。北京晴转多云，0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汪洋出席回顾活动并讲话。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忘历史始至复兴，写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李克强在湖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全国自贸试验区工作座谈会，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更大激发市场活力，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张德江出席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交流研讨会，强调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今天播出麦田守望者。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全面通水3周年，东中线工程水质稳定达标。 首枚国产轨道交通控制芯片通过测试，我国高铁将摆脱对国外芯片的依赖。 俄罗斯开始分批从叙利亚撤军。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向中国农学会全体同志、向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村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中国农学会发扬传统，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向农业科技创新主战场，在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他在批示中指出，希望学会全面深入贯彻党的19大精神，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智力汇聚、独立客观的优势，结合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群众需要，大力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先进品种和技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智库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回顾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回顾活动并讲话。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不忘历史始至复兴，写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文章说，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国家公祭向世人宣誓，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篡改历史的立场坚定不移，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人民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坚定不移。 12月13号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上午10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将从9点50分开始并机直播仪式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网届时也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消息，12月11号到1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武汉考察并主持召开全国自贸试验区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顺应人民愿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李克强来到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政务中心，对这里推行企业群众办事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做法表示肯定。在武汉协和医院，李克强看望白血病患儿和志愿者，与医生交流，了解重大疾病攻关进展。他说，要切实保障救命药等急需药品长期稳定供应，扩大大病医保范围，减轻患病群众的病痛与担忧。在曾被称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的汉正街，李克强与商户和摆摊群众交流并购买小商品，询问他们经营情况和税费成本，鼓励通过线上线下一体销售，更好适应市场竞争和满足群众需要。考察期间，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工作座谈会。李克强指出，过去几年自贸试验区建设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个牛鼻子，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促进新动能快速增长。下一步，各自贸试验区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胆试自主改，在证照分离、两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重点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扛起新时代推动改革攻坚、推动创业创新的重任。 央广消息，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交流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中国女排运动员魏秋月，采制央广记者陈庆斌、夏振宇。 30年前女排给国人以鼓舞，几十年过去了，女排的精神仍然在现在的女排中体现。 十九大召开期间，在人民大会堂的党代表通道上，中国女排前队长魏秋月作为十九大代表，向中外媒体讲述着她对女排精神的理解。 好球，好球！ 中国队拿下！时隔12年，中国女排再次获得奥运会女排的冠军。 2016年8月21号，最后一个扣球落地，中国女排3-1战胜塞尔维亚，夺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金牌。回忆起夺冠的场景，魏秋月仍历历在目。 那一瞬间，那一幕仿佛就像昨天一样，和队友一起在赛场上拼搏的那些瞬间，我觉得那种心情是很难以去平复的，也是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也值得去回味的。 虽然还没有明确新的岗位，但魏秋月现在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跟队友切磋，为小队员传授经验。 其实无论是我走到每一所高校，我都在一直呼吁大家可以参与排球的一项运动。我觉得需要把女排的这种精神，然后从学校、从青年学子中，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来传递。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对于十九大以后的体育发展，魏秋月又有了新的期待。 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是多次提及体育，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的排球宣传得更好，然后从中感受体育排球带来的魅力。 党的十九大代表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营技师朱红军回到部队后，奔波在一个个导弹阵地，把十九大精神传递到每个站位、每名官兵。央广记者李鹏、冯金元、陈世峰报道。 十九大精神关乎到官兵的切身利益，关乎到部队的发展，必须从官兵想知道的地方说起，让官兵随时对十九大精神有学习的欲望。 为了把十九大精神传递到每一个阵地、每一个点位、每一名官兵，朱红军进行精心备课后，来到驻地偏远的夫妻哨所进行宣讲。 大家好，这个是敬业礼。 山路崎岖，群山怀抱中的夫妻哨所， 少长上士刘文林在这里守护重要阵地已有两年。 我刚刚听完朱国军班长的宣讲，我感觉我们军队距离强军梦更近了，工作干劲更足了。 从哨所下来，朱红军又来到被中央军委授予军事训练模范营荣誉称号的发射一营。在现场，官兵们听得仔细，学得认真，交流讨论也很热烈。火箭军母旅发射一营教导员张忠超： 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战略威慑和防卫作战能力。 兵说兵语，兵说兵事，每一次宣讲，朱红军用心准备，用心感悟，用心学习。 大会主题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这让我又深深地感受到了我入党时的誓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一次次向习主席表达的决心。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河南省科技学院教授茹振刚是我国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九大闭幕后的这些天，茹振刚一天也没闲着。这位从未离开过土地的粮食专家，进机关、去学校、到农村宣讲十九大精神，而慕名上门来找他的人也不少。请听央广记者赵飞、河南台记者张晴、潘雨怡采制的录音报道《麦田守望者》。 尝尝，越嚼越甜， 光感觉好吃就是说不出来了。 在河南省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乡农民王富章和刘继光正在品尝茹振刚端出的一屉白面馒头。 刘老师，把这个面包的这个小麦品种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 啥土地不能种这个？ 这是茹振刚培育的小麦新品种百农四幺九九做的馒头。听着茹振刚的回答，刘继光有些泄气。他们村沙地多，他就是为沙地到底种什么特意跑来找茹振刚请教的。茹振刚前两天到新乡毛庄村宣讲十九大精神，坐在底下的王富章和刘继光听完了不解渴，这不特意趁着周末赶到实验室，想当面向茹教授请教。 有品质很好，还能让你卖高价钱，回头给你提供。 得知眼前就是沙土地适合种植的小麦品种，刘继光眼睛放亮，茹振刚脚步没停，又拉着两位农民朋友看走廊里一种罕见的小麦。 现在小麦每亩地产量能多少斤？ 等到推广的时候要超一千公斤。 照相，照一个，照一下。 你照一下，照一下，你看。 刘继光照相的功夫，王富章直截了当地问了个问题： 就是以后咱农业上种什么能发大财？种什么发财快？ 没有纠正王富章的提问，茹振刚给出了他的药方。 小麦有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各种各样的。将小麦种成一个一个图案，小麦就是一个花园。这都是官方的农业。十九大报告当中有土地承包问题，第二轮承包期到期以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三十年他都可以搞长远打算了，在这几个方面来发展话，科技不显 不挣快钱而看长远。茹振刚这位党代表的话让王富章开了窍。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主题为践行核心价值观凝聚最美中国梦的全国高校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近日在南开大学举行。通过大学生讲思政课，不仅帮助学生深化对思政课的认识，更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精神风貌。央广记者陈庆斌报道。 李大招数，以心之之国，创建亲心之家，亲心之国家。 最近由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部门推荐的97件高校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作品在南开大学集中展示。这些由学生创作的思政课公开课作品不再照本宣科，而是通过影像多媒体、现代信息技术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学生学习思政课的获得感。由南开大学大二学生何昭宇等3位同学创作的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作品，通过讲述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瑞金17棵松、沂蒙好军嫂等3个红色故事，激发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浓厚兴趣，最终荣获1等奖。 我们其实并不缺少感动人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讲好的就是革命故事，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了解我们的故事，由衷的从内心里生发一种自信。 除了展现形式的创新外，这次思政课公开课展示作品所关注的内容涉及十九大精神、中国梦、 扶贫脱贫、军队和国防改革等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肖光文说， 十九大之后我就带着学生去看两个贫困村，通过这种学生调研，他非常有收获，把十九大的精神一方面给了农民，再一个从农民或从基层获取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对于学生的成长都非常非常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昨天全面通水三周年，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通报，通水以来东中线工程水质稳定达标，下一步将谋划好后续工程建设，开展东线后续及西线工程研究。央广记者沈静文、孟晓光报道。 四十多座城市，一亿多人，这是三年来南水北调工程的直接受惠者。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新闻发言人耿六成介绍，在受水区，南水北调水逐步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和被挤占的生态用水，累计压采地下水逾八亿方，生态环境恶化态势大为改观。 北京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七成以上为南水北调水，天津市14个区全部使用南水北调水，郑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八成以上为南水北调水。通水以来，中线干线供水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以上，东线工程水质稳定在规划的三类标准，尤其是中线水源切换后，城市居民饮用水水质明显改善。 河南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河南省南水北调办环境移民处处长邹志奎表示，为确保疫区清水永续北送，河南省持续加强水源地和沿线输水水质管理，关停并转涉污企业，推进农业生态转型，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水质稳定保持和优于饮用水二类标准。 在总干区布置了16个监测断面，对总干区的从取水口到出河南境内全线进行检测，共目前的水质优于或者达到二类水质，满足调水要求。 耿六成表示，下一步南水北调办将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同时谋划好后续工程建设， 持续推进干线生态带建设，落实节水和地下水压采工作，开展东线后续及西线工程研究。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从今天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萨德问题继续得到妥善处理，推动中韩关系完全重回健康平稳发展的轨道。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访华前夕，韩国总统文在寅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互信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他此次访华的最大目的和重点放在恢复韩中两国的互信，加深两国民众的友好感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韩两国是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建交25年来，友好交流、合作共赢始终是中韩关系的主旋律。中韩两国在促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 良好的中韩关系呢，符合历史和时代的大势，也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基础近期也受到了影响。 陆康说，文在寅总统就任后重视对华关系，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做出郑重表态，中韩双方就阶段性处理这一问题达成一些共识。 我们希望这一个问题能够继续得到妥善处理，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推动中韩关系完全重回健康平稳发展的轨道，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据了解，此次访问是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后的首次访华，中国领导人将同文在寅举行会谈会见，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华期间，文在寅将访问北京和重庆。 连日来，中国之声持续关注中小学生放学后托管难的现象，孩子放学该托付给谁，这不是最近才凸显出来的问题，近些年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在试图摸索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办法，家长、学校、主管部门形成合力已是大家的共识。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锄禾日当午， 锄禾的禾是哪个禾？ 想想禾是哪个禾？禾苗的禾是不是？ 下午5:10，郑州一个社区的小课堂里，孩子们放学后在这里接受免费的作业辅导、兴趣培养等服务。这家课堂的负责人王爱英： 我们现在这个服务是有在郑州市民政局购买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咱们就是弥补这两个真空管理的这一小时的时间。 这个小课堂从今年9月11日开课以来，解决了10多名小学生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困难。学生家长： 哎呀，咱社区办个这真是我们解决大难题。 安徽滁州一些学校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场地，根据教师的专长组成不同类型的兴趣社团，为孩子们无偿提供服务。而南京不少学校的做法则是依托学校的场地资源，与退休教师、在校大学生等志愿者合作，共同合理安排参与弹性离校学生的放学后时间。青岛一些推行校内托管的学校采取由家长委员会主导的校内托管模式，让家长也能参与到托管活动当中来。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郭元祥教授认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政府支持，学校主导，可能我们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也需要改变。但社会上来讲，有一些社区机构，比如说建立一些托管班呐、专门的社区的义工团队呀、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这个学校、家庭、社会良性互动的这种机制和体制所需要的。 新闻动车组，首枚国产轨道交通控制芯片通过测试，雄安新区将全面启动职业培训。第四届全国大众冰雪季16日在石家庄举行，请听报道。 近日，在中车大连电签公司实验室，首枚国产轨道交通控制芯片被嵌入了网络控制系统。随着发车开关的合拢，200多万条控制命令通过这枚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精准传导，驱动高铁列车驰骋。这标志着我国高铁全面迈上了中国技术路线发展的新高度，高铁大脑将不再受制于国外。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网络技术室主任陈玉飞：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做完了，就是所有的从最最基本的芯片开始，一直到最上面的这个应用控制，就全是咱们自己的了，就跟国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下一步，国产轨道交通控制芯片将在和谐号和复兴号高铁上全面应用。央广记者张四星、贾铁生，大连报道。 雄安新区管委会昨天发布消息，雄安新区职业培训定点机构招标工作将于12月15日完成，随即将在新区3线县城和29个乡镇全面启动职业培训。从公共服务、新业态、家庭手工业、现代服务业等7个方面对有就业愿望的群众进行培训，力争短期内完成培训10000人的任务目标。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 融入新区的途径就是使他们能够实现良好的创业和就业，把中央企业的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范围内的大一点的培训机构拉到这个地方来，由河北省政府出钱免费为这个地方的群众进行培训，面对未来的新区的产业和新区的就业市场，实现创业和就业。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雄安新区报道。 昨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冬运中心常务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丁东透露，第四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将于12月16日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本届冰雪季将做到让更多的群众愿意参与、便于参与、积极的参与冰雪运动，真正的把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要求做实做到位。 中央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冰雪的强省，他们把一些我们儿时记忆的趣味性的冰雪活动推广开来，我觉得这是体现了大众冰雪大众办的这个理念。 本次活动也是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首次走出北京，为此河北、黑龙江、贵州在内的多个省份将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性冰雪活动。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决定自今年到2020年，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施年度考核，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国家林业局昨天公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办法规定禁止以收容救护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国家渔委语言资源网昨天开通运行。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天宣布， 粤港两地政府决定额外增发7000个港珠澳大桥香港两地牌私家车配额，至此港珠澳大桥香港两地牌私家车配额总数将达到10000个。 第十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昨天在西安举行，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2500人出席大会。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一些地方年终评比泛滥，让基层不堪重负，助长形式主义之风。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指出，为推进工作落实进行必要的考核检查无可厚非，可一旦滥用就反而成了一大阻力。 人民网警示评比泛滥产生新问题，基层为了应付检查，把上次迎接检查的材料再加工，需要照片就摆拍一些，催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新华社新华微评明确，纠四风不能止步，评比泛滥的顽疾必须治理。 2018年脚步临近，一批新规将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其中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引起了广泛关注。 人民网观点频道指出，环保审计前移贯穿领导干部审计的全过程，可以倒逼领导干部严防死守，功在平时，始终头悬利剑，谨慎作为。 法制网分析，地方党政负责人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绩观，更加强化生态保护，以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住绿水青山。 陕西省出台意见，探索建立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品德有问题的零容忍。 光明日报提醒，固然没有市场就没有虚假学术寄生的土壤，但也要避免归因体制问题的万能主义，惩罚的板子不能放过那些学术造假者。 新华网认为，对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并不是什么新鲜经验，但听到和做到中间差了不止一个走心的距离。 央广网明确，同反腐败一样，反学术造假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同样需要拿出反腐败的决心与执行力。 宣布第一笔对华投资一天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2号对外发布批准另一笔3.3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印度城市班加罗尔修建地铁。这是亚投行首次涉足地铁项目领域。 俄罗斯空天部队总司令兼俄驻叙利亚部队司令苏罗维金11号说，在接到俄总统普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命令后，俄罗斯驻叙利亚部队立即开始撤军。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城11号发生爆炸事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改革现有移民政策。他称，当前的亲属移民制度存在缺陷，对美国安全和经济造成的糟糕影响一直显而易见。 n 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女教师卧底校园贷，总结经验警示学生，面对网贷陷阱哪些套路必须防范。 90后女生就公共场所水滴直播喊话周鸿祎，被直播合适吗？ 奥地利一主要天然气枢纽发生爆炸，欧洲能源输送将受怎样影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崔天琪、于芳，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北京时间7:00。